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六章，穿睡衣的食尸鬼，第十五集。 结果鸡棚里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你用不着用不着告诉茉莉。 维斯兰先生挡住正向鸡笼走去的哈利说道， 就是泰德·唐克斯把小天狼星那辆摩托车的大部分残骸给我送来了。我把它藏在，我是说收在这里了。这东西太奇妙了，有一个排气垫，我相信是叫这个名字，有威力无比的电瓶，而且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弄清刹车是怎么工作的。趁茉莉不在，我是说趁我有时间，我要试着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他们回到家里，没有看见维斯莱夫人，哈利就偷偷爬到阁楼上罗恩的房间里。 我在打扫，在打扫呢。 是你啊。 罗恩看见哈利走进房间，松了口气说。罗恩重新躺到床上，看样子他是刚从床上起来。房间里还和整个星期以来一样乱糟糟的，唯一变化的是赫敏坐在那边的墙角里，把图书分成了两大堆，其中有几本书哈利认出是他的。赫敏那只毛茸茸的姜黄色猫克鲁克山蹲在他的脚边。 你好，哈利。 哈利在他的行军床上坐下时，赫敏说道， 你是怎么溜号的？ 罗恩的妈妈忘记她昨天已经叫金妮和我换过床单了。 赫敏说，她把数字占卜与图形扔到一堆书上，黑魔法的兴衰扔到另一堆上。 我们刚才在谈疯眼汉， 罗恩对哈利说， 我猜想他大概没有死， 可是比尔亲眼看见他中了杀戮咒。 哈利说， 没错，但比尔当时也正遭到袭击。 罗恩说， 他怎么能肯定没有看错？ 即使杀戮咒没有击中疯眼汉，他也从几百米的高处摔了下去啊。 赫敏说，他在掂量手里那本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魁地奇球队。 他可以使用铁甲咒啊。 芙蓉说他的魔杖从手里炸飞了。 哈利说， 好吧好吧，既然你们偏要让他死。 罗恩没好气地说，一边把他的枕头拍成更舒服的形状。 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死。 赫敏一脸惊愕地说， 他的死太可怕了，但我们要面对现实。 哈利第一次想象疯眼汉的遗体，他像邓布利多的遗体一样残缺不全，但那只眼睛仍然在眼窝里嗖嗖地转个不停。哈利感到一阵恶心，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笑的感觉。 十字徒们大概清理过战场了，所以谁也找不到他。 罗恩挺明智地说。 是啊。 哈利说， 就像巴蒂克劳奇变成了一块骨头埋在海格屋前的院子里，他们大概给墓地变了形，把它塞在…… 别说了。 赫敏尖叫起来。哈利惊讶地抬起眼，正好看见他对着他那本魔法字音表哭了起来。 哦不。 哈利说，一边挣扎着想从旧行军床上爬起来。 赫敏，我不想让你难过。 但是随着生锈的弹簧床嘎吱嘎吱一阵乱响，罗恩从床上一跃而起，抢先赶了过去。他用胳膊搂住赫敏，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看着脏兮兮的手帕，他先前曾用它擦过烤炉。他匆匆抽出魔杖，指着那块破布说了句， 旋风扫镜。 魔杖吸走了大部分油渍，罗恩似乎对自己很满意，把微微冒烟的手帕递给了赫敏。 谢谢罗恩，真对不起。 赫敏醒醒鼻子，抽噎着说， 只是太可怕了，不是吗？邓布利多刚死不久，我真想象不到疯眼汉会死，他看上去那么强的。 是啊， 我知道。 罗恩搂了搂他说道， 如果他在这儿，你知道他会对我们说什么吗？ 时刻保持警惕。 赫敏擦着眼泪说， 对。 罗恩点点头说， 他会告诉我们要从他的遭遇中吸取教训。我得到的教训是千万不要相信那个胆小如鼠的废物蒙顿格斯。 赫敏声音颤抖地笑了笑，又探身捡起两本书。一秒钟后，罗恩猛地从赫敏肩膀上抽回了胳膊，赫敏把妖怪们的妖怪书掉在他脚上了，书挣脱了捆住他的皮带，凶狠地咬着罗恩的脚脖子。 对不起，对不起， 赫敏喊道。哈利赶紧把书从罗恩腿上拽过来，重新捆好。 你倒腾这些书干什么呀？ 罗恩一瘸一拐地走回他的床边，问道： 确定一下我们出去找魂器时要带哪些书？ 赫敏说： 哦，对了。 罗恩用手一拍脑门说： 我忘了，我们是在流动图书馆里追踪伏地魔呢。 赫敏低头看着魔法字音表说： 我拿不准了，我们会需要翻译如尼文吗？有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带着它吧。 他把字音表扔到那较大的一堆书上，又拿起霍格沃茨一段校史。 听我说， 哈利说，他坐直了身子。罗恩和赫敏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一模一样，既有无奈的顺从，又有些不以为然。 我知道，邓布利多的葬礼之后，你们说过要跟我一起去。 哈利这么说道。 他这就开始了。 罗恩翻着眼珠对赫敏说： 早就知道他会这样。 赫敏叹了口气，转身面对着那些书。 你们知道，我想我还是带着霍格沃茨一段校史吧。虽说我们不再回去上学了，但如果不带上它，我恐怕会觉得不适应。 听我说。 哈利又说。 不，哈利，你听我说。 赫敏说。 我们要和你一起去，这是几个月前，确切的说是几年前就决定了的。 可是 你就闭嘴吧。 罗恩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真的仔细考虑过了？ 哈利追问道。 怎么说呢？ 赫敏说着，一边狠狠地把与巨怪同行扔到那堆不要的书上。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收拾行李，随时准备说走就走。告诉你吧，为此我试了几个蛮有难度的魔法，更不用说在罗恩妈妈鼻子底下把疯眼汉储藏的那些复方汤剂都偷了出来。我还修改了我父母的记忆，让他们相信他们实际上名叫温德尔和莫妮卡·威尔金斯，平生最大的愿望是移居澳大利亚，现在他们已经去了，这样伏地魔就不太容易找到他们，向他们盘问我或者你的下落。因为很不幸，我跟他们谈过不少你的情况。假如我们找到魂器之后我还活着，我就找到爸爸妈妈给他们解除魔法。如果我不在了，我想我已经给他们施了足够强大的魔法，保证他们一辈子平安快乐。温德尔和莫妮卡·威尔金斯不知道他们曾经有个女儿，明白了吧？ 赫敏的眼睛里又盈满了泪水。罗恩赶紧从床上下来，再次用胳膊搂住赫敏，并朝哈利皱着眉头，似乎在责怪他不注意策略。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居然由罗恩来教别人注意策略，这简直太不真实了。 我，赫敏，对不起，我没…… 你没想到罗恩和我完全清楚跟着你会有什么结果。告诉你吧，我们清楚。罗恩，让哈利看看你干的事情。 别，他刚吃过饭。 罗恩说。 快去，他需要知道。 哦，好吧。哈利，过来。 罗恩第二次把胳膊从赫敏肩头抽回来，脚步笨重地朝门口走去。 快来。 干嘛？ 哈利问。他跟着罗恩走出房门，来到小小的楼梯平台上。 应声落地。 罗恩用魔杖指着低矮的天花板低声念道。一个活板门在他们头顶上打开了，一把梯子滑到他们脚下。 方方的洞口里传来一种可怕的半是吮吸半是呻吟的声音，还伴随着类似阴沟里散发的难闻气味。 那是你们家的食尸鬼对吗？ 哈利问。他实际上从没碰见过这个有时在静夜里搅扰人们的家伙。 对，没错。 罗恩一边说一边顺着梯子往上爬。 来看看吧。 哈利跟着罗恩爬了几级，把身子探进了狭小的阁楼里。他的脑袋和肩膀进入阁楼后，便看见那家伙蜷缩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张着大嘴，正在阴影里呼呼大睡。 可是他的样子，食尸鬼一般都穿着睡衣吗？ 不是。 罗恩说， 他们一般也不长着红头发和那么多脓泡。 哈利注视着那个家伙，觉得有点恶心。它的形状大小都和人类一样。现在哈利的眼睛已经适应了这里昏暗的光线，看清他身上穿的显然是罗恩的一套旧睡衣，而且哈利相信食尸鬼一般都是黏糊糊的，没有毛发，绝不是这样头发浓密，身上布满红的发紫的水泡。 他是我，明白吗？ 罗恩说。 不， 哈利说。 不明白，我回屋再跟你解释，这气氛真让我受不了。 罗恩说。他们顺着梯子下来，然后罗恩把梯子放回天花板上，他们回到仍在挑书的赫敏身边。 我们一走，这个食尸鬼就下来住在我的房间里。 罗恩说。 我想他正巴不得呢。不容易确定，因为他只会哼哼流口水，不过听到这个建议就不停点头。哎，反正他就是换了散花豆的我，怎么样啊？ 哈利只是一脸茫然。 很棒啊， 罗恩说，显然对哈利没能理解这个绝妙的计划而感到失望。 你看，我们三个不再出现在霍格沃茨，每个人都会认为赫敏和我肯定跟你在一起，对吧？这就意味着食死徒会直接来找我们的家人，看他们是不是知道你的下落。 但愿他们会以为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走了，目前许多麻瓜出身的人都在谈论避难呢。 赫敏说。 我们全家不可能都藏起来，那样太可疑，而且他们不可能都不工作呀。 罗恩说。 所以我们要放出风去，说我患了严重的散花痘，不能回学校了。如果有人上门调查，爸爸或妈妈可以让他们看我床上满脸脓泡的食尸鬼。散花豆传染性很强，他们肯定不愿意靠近他。他不会说话也不要紧，因为真菌蔓延到了小舌头上，肯定说不出话来。 你爸爸妈妈知道这个计划吗？ 哈利问。 爸爸知道，他帮弗雷德和乔治给食尸鬼变了形。妈妈，哎，你见过他是什么样？不到我们走了，他是不会接受的。